空中的风筝，有翱翔的旅程，而被遗忘的是那些放开手的人。残忍或不残忍，已不是谁难以割舍，而被遗忘的是那些放开手的人。 一生把你放在心里头，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，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，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。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，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，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，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。 你的脸庞，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呀转，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遗忘？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曾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Thank you. 是否有一种坚持还留在心间？

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，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，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，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，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好久不见了，我是华仔刘德华，有想念我的歌声吗？ 谁令我伤心地追悔，这颗心失去维护，时日远飞，我却一渐痛苦，全为我已心情错付，难道我不值一顾，我此生给你代换，情被创伤，爱也尽被染污，明白爱情总是错误，命运如随梦去，正如我体肤，不休的冷漠在我心痛处在乎，独个自离别去，横竖情已死枯，一生孤寂，痴心错付，谁令我伤心地追悔，这颗心失去维护，时日远飞，我却一渐痛苦，全为我已心情错付，难道我不值一顾，我此生给你代付，情被创伤，爱也尽被染污，明白爱情都是错误，灵魂如随梦去，正如我体肤，不休的冷漠在我心痛处在乎，独个自离别去，横竖情已死枯，一生孤寂，痴心错付，灵魂如随梦去，正如我体肤，不休的冷漠在我心痛处在乎，独个自离别去，横竖情已死枯，一生孤寂，痴心错付，

我快疯了，不奢求有人会听见，哭泣让我感到疲倦，快乐听来遥远。从梦里扮演失败的小甜甜，没有爱情并无所谓，我想着是幸福的人们发明的论点，常常寂寞太过尖锐，让人无法坦白渴望被你爱的滋味。想到一个人想到可能是不能睡，相信他又害怕他会消失不见，女人是最不要自由的灵魂，男人却为他游荡在每一夜。

怎么那么累，神力让我心我飞飞，学的一个就是你的罪，爱梦呀万不之贵，没有时间可以浪费，无论有什么另外一个机会，让我吻上你的嘴， Wanna hablo español 给你拉你的刀，你的美就是你真的好，别责怪我的一点冒昧，我想陪你度过零零碎碎，你太美你太美，为了你我你征服大的南美，沉鱼落雁南望向北，文字不足形容你的美，黑宝贝给我你的拥抱，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，怎么那么美，嘿、 hey, 你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 现在是十一点了，我是华健，有点累了吗？吃块巧克力补充一下活力，才会更有精神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。